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涛，很高兴又在这儿跟大家见面。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李伟健老师。 这是熟面孔了，大家肯定一看就认识啊，一看就知道啊，这个在春晚的舞台上这是登过大台的人物。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直播间里今天来了一个大人物， 对，感觉 蓬荜生辉一样， 对，感觉直播间里暖暖的，有一股莫名的气流在一直涌动着。 说实话今天压力还挺大 的，是 的，因为这个同样都是 搞艺术的，不是 靠说为生的 啊， 靠说为生的 对对对， 作为主持人啊和相声演员今天在一起，说实话我还挺有压力的，还真怕就是给我揪出什么病来。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聊就是邀请到今天的伟健老师嘉宾的时候，然后乐陶也说了，他说他也特别喜欢相声， 对， 然后 想还 想 趁机、 哎 来学一 学两招偷偷艺。 对， 所以呢我们先请伟健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可以给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络上的视频能看到我们视频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 欢迎伟健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伟健老师的两位小辈儿的好徒弟，也算是吧。 算是学生 啊，算是学生。是子怡和信怡两位演员，也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子怡。 大家好，我是信怡。 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子怡和信怡他们是夫妻档。 当时这个我觉得名字就很就是情侣鸳鸯谱上面写的名字，这是子怡和信怡。一开始我还想问这是不是这个专门是按辈分起的这个名，还是为了结婚为了爱情改了那么一个名，还是本来就叫这个名？ 这是老丈人起的。 他的老丈人起的。 对，老丈人多霸道啊， 连名字都不能随便叫。 好，那其实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现场。今天为什么要我们要聊相声呢？其实是因为北京市的这个青年相声艺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 啊，我们李老师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特别好，能在这个青 年说给大家介绍青年相声节， 正好是一个 对，特别合适，是因为相声节已经搞了六七届了，影响越来越大，因为我们北京是相声的发源地，是从北京这个开始的，那么所以北京搞相声节责无旁贷，而且是这个人才济济。这几年呢应该说推出了很多优秀的演员啊，包括这个董建春、李丁啊，包括李云飞啊、叶鹏啊还有陈印泉、侯振鹏啊，就这些现在在小剧场当中特别活跃， 对， 而且又很有成就的这些年轻的相声演员，可以说都是从北京相声节这个平台上走出来的，然后再去各个电视台，包括我们的电台，然后去表演他们的作品，今年呢压力比较大，因为前面大家众所周知，在栏目当中包括中央电视台首届的相声小品大赛，应该说都好几茬了，把这个作品也都收的差不多了，所以今年我们的相声节呢主要以展演为主，容纳了全国各地，因为北京的青年相声节已经影响很大了， 所以要扩散到全国去， 虽然叫北京，但是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平台，那么所以呢全国各地的很多优秀的作品也都到这里来了，那么我们10月28号的下午2点半和晚上7点半，两场在民族宫大剧院，为大家进行表演，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喜爱相声的话，可以到10月28号的早上和下午都有两场， 下午和晚上， 下午2点和晚上的 7点半， 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民族宫大剧院去现场领略一下相声， 还得偷偷的问一句有没有票， 是这样，可能得登录我们那个北京曲协的一个平台，在那个下载以后有那个平台，他才能抢票。 抢票 啊！ 你到现场去，他是拿不到票，因为到现场票已经就分完了。 对，所以大家要提前到网上去抢票。 对，没错，还得注意这个抢票的方式。 然后今天呢，我们不仅要聊关于相声的一些问题，还要聊一些相声的创作的问题。那子怡和信怡呢，其实他们两个主要就是现在目前是在从事写相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 对， 信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其实，我们俩写相声写了这么久，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们也写过小品，也写过其他的语言类的一些节目创作。我发现相声真的是最最难的一个门类，因为你如果写一个小品的话，你只需要保证这个故事完整性，可能包袱量没有那么多，就包袱就是我们已经说的笑料，好玩的地方，就是逗人乐发笑的地方，然后相声的话它会一个接一个，比如说两句就是一个包袱，哇，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知道琢磨一个包袱的话，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花上半小时啊，这算非常短了。有时候你琢磨一个星期，这个地方不通顺，还是卡在这个地方，就很难受，你知道吗？写完这个，然后如果把整个相声捋下来，包括电话、瓢把、正活底全部写完了以后，通篇一看，然后这个相声其实初稿一般是不成立的。我们一般会改到将近20稿。这一个相声才算成立，在我的概念里应该是这样，所以而且每一次都是颠覆性的， 颠覆性的， 比如说这回写的是故事是这样的，可能下一回写这故事直接就推翻了，或者说这前面的包袱就全部都不能用了，因为你故事已经变了，然后这哪块不合理不通顺，直接全部就打乱这一个节点，打乱从这一节点往下全都不能要，对对对，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就是你这个地方不通顺，如果你能改过来，比如扳正一下，使其通顺啊，后边不影响可以。但是你如果一改一个小细节，比如说某一句话，它就让这个故事产生了一种另外的意义，那么下面不符合的就全部 pass 掉。所以说相声跟小品还是我觉得相声会非常难，这是 我 的感触啊。 小品应该是难的，因为这个小品呢都是你要设计动作呀，设计情绪啊，但是我觉得相声可能是纯语言类的，可能写起来比较简单，原来他这么一说还真的是，就因为你每一句话里面都要 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 对对对， 就是不是随便每一句话都是可以说的， 对对对，而且写的时候只要是你发现这个字能删就一定要删， 嗯， 能不要就一定不要， 一定不要， 对， 嗯，每一个字都精简，每一句话都精简， 对对对，一句废话都没有，是这个样子。 原来我还真认为啊，这个相声舞台上我们看到的只有逗哏和捧哏，原来后面还有一批这个创作相声的人才在，嗯，还有一批人在幕后活跃着。我们通过几个简单的相声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吧，预备。 嗯，其实一开始刚才你说到你觉得小品是难的，其实我还正儿八经真的不这么认为。 嗯哼， 我觉得小品是有很多肢体表达，表情面部表情的很多表达一种方式，但是相声对于以一种纯说的这样的，可能也有唱啊逗啊这样的一些， 嗯， 技巧在里面，但是相声是一种以语言为主要的一个点， 嗯， 而且我们其实在很多的相声片段里面都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梗， 嗯， 就是可能涉及到历史，可能涉及到人文， 嗯， 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就先来看一个李老师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吧，是八扇屏。 嗯 嗯，然后里面的一些桥段我们可以给大家欣赏一下。 嗯， 看这个湖水呀， 啊 还是非常的清凉。 是啊， 我一看湖水如此的清凉， 嗯， 我一高兴， 怎么样， 我就洗了个澡， 哎， 啊，当时呢， 等会儿， 很仓促， 别说了，要把你淹死可怎么办呢？ 淹死 啊？ 这怎么会淹死呢？ 洗澡怎么淹不死啊？那北海那水深着呢，就你这样的下去，准把你淹死啊！ 不是洗澡，你懂不懂？ 懂啊，不就是脱了衣服下河里洗澡去吗？ 哎呀，脱衣服干洗澡？ 怎么个洗澡？ 地上有一个澡，我把它捡起来到河边洗了洗，然后我把它吃了。 洗澡啊？ 哎，洗澡。 嗨，什么呀，那得说澡。 是啊，我不告诉你了吗，我这人说话爱走大音。 好嘛，你走大音可不要紧，你吓我一跳，我是怕你淹死，啊， 是洗澡不是洗澡啊。 嗯，洗澡随您啊。 那天刮着这点小风啊， 啊啊， 刮的这个湖水是一层一层的波浪。 哦， 哎呀，当时我的诗性大发。 怎么着？您还做了一首诗 啊？不，作诗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呢？ 当时我灵机一动， 嗯嗯， 我就写了一副对联。 哦，您写了一副对子。 哎， 您这个对子以什么为题呢？ 以风水为题。 哦，好啊。 嗯， 哎，您这个对子是怎么写的呀？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还有点意思。还不错不错。好皇上，您这个下联是 见相。 啊，哪里 不， 您这个下联 献丑 您太客气了。这您这个 惭愧 妈那么谦虚，您这个 出丑 啊，那完了。这是我问您下联。 哦，风的下面就是吹。 哎， 吹嘛就是口子边 啊， 这边一个欠债的欠。 哎，我没问您这吹， 那你问 我问您下联。 在下面是水面，这个水面嘛， 啊， 就当水的表面来讲。 哎，这个我明白 啊。哦，这个你也懂。 我问你啊， 啊， 下联 在下面就是层层啊。 哎，它没有下联吧？ 这层层嘛， 啊， 就不是一层，也不是两层。 哎呀，是， 是很多层的意思。 这个我也懂。 嗯， 我问你呀，啊，下联 紧下边就是浪。 它是没下联了。 这个浪嘛， 啊， 就是这边一个三点水。 我说，别说了。 怎么了？ 我跟您打听打听，就像您这样的文人，家里住那房子也安着门呢吗？ 这什么意思？安着门呢？ 哦，安着门呢。 当然呢。 那你们家那门有门框没有啊？ 门没门框，往哪儿安呢？ 那你们家是几个门框啊？ 俩门框啊。 哦，爷俩门框。 爷俩，这还很新鲜呢，是怎么着？ 是很新鲜。比方说过节，你们家贴对子 啊， 这边上联那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这边这下联您贴什么呀？对子得有上下联儿， 哦，你说的是这意思啊？ 对呀，啊， 要不说你这人傻呢？ 这对子是死的，你人是活的呀。 那怎么意思啊？ 你可以再写他一张贴在这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嘛。 俩层层浪啊， 仨也照样贴。 没听说过，这怎么念啊？这个、 我教你念啊。 怎么念？ 上联把音压下去，下联把韵挑起来，您这么一听它就是对子的上下联。 您念一遍我听听。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那下联呢？ 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嚯，那横批呢？ 啊，风吹水面， 就这个呀。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演员呢？ 哎，演员的、演员的肚是杂货铺，你买什么我这有什么，唬别人成了，唬我呀，你还差点。这我说你不能白说，我给你对上一下联来，记住了，没法再蒙别人去啊。您那上联怎么写的呀？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哦，上联有风吹，那下联我就给你对雨打。你看对字对字吗？哎，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好吧？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走吧，点枣去吧。啊，那儿没有什么文人呢，纯粹起哄。 您真是高才呀、啊、高才。 哪里哪里， 都说你们相声演员没有文化， 那是他们， 您不然。 哎， 您可称得上是乱石当中您算一块无瑕的美玉啊。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乱草之中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您夸奖夸奖。 这狗食盆子里头会有您这么大块的坛子肉啊。 您这个。那我还是狗食啊，你这是夸我呢吧？ 夸你，我为什么要夸你？ 我跟你对上下联来了。 哎，我对上下联来了。 当然了。 你这下联怎么对的呀？ 雨打沙滩万点坑。 有奖吗？ 当然有奖了。 讲讲。 就是下雨啊、下了一万个点儿，都下在这沙滩上了，把这沙滩呢砸了一万个坑，这不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吗？ 哦，下雨， 哎， 下了一万个点儿。 对， 你数着来的。 没有啊。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下了一万个点呢？他就不许多下点儿，他就不许少下点儿吗？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儿，就不许下10001个点儿吗？怎么这么寸就下了一万个点儿呢？ 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呢？这一万个点儿都下在沙滩上了。马路上没有。 那没有， 石头上也没下着， 没下着。 那么这雨点下的石头上没砸坑，这可怎么办？ 那 请石匠现凿眼儿， 那多麻烦呢这个。 是啊，那么这雨点下你那脑袋上呢？啊，甭问啊，也得凿眼儿啊。 嗨，那我脑袋就成漏勺了，是不是？ 是啊，那你这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这不且比你没下联强得多吗？ 没下联 啊？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啊？ 那有下联你不念？ 这还没等我念呢，我刚给大伙儿解释解释，您看站边上这份催，下联下联下联，我听见了，我不爱理你，你知道不知道？ 你都不爱理我了又。那这么说您有下联？ 当然有下联，没下联能跟你这儿念吗？ 那您那个下联是怎么写的呀？ 我这个下联啊， 啊， 哎，跟你那个差不多。 嗨，一个样 一个样，那还念什么？当然是不同了。 那您这是什么呀？ 我这也是雨打。 雨打什么？ 雨打沙滩点点坑。层层浪点点坑，一样吗？ 我刚才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嗨，就差了一个字儿吧嘞。 什么一个字儿不连 啊？ 那一字入宫门是九牛也不出啊。啊，比如人家欠你100元， 嗯， 就还你1元，行不行？ 哦，那可不成， 那就差这一个字儿、 哎，不行，还差99块呢，这个。 那这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对错了对子我并不恼，最可气的就是刚才他这一套大套话，啊，什么又天不言自高了又？你有多高？ 没多高。 地不言自厚，你究竟有多厚？ 也没多厚。 还有什么人不什么能不水不什么流吧什么砖什么瓦什么片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有什么自大念个臭了又，那对吗？ 那怎么不对啊？ 自大念个秀，自大一点儿念个臭，你那一点儿哪儿去了？ 我那一点儿不下在沙滩上了吗？ 哎呦，什么演员的肚有杂货铺了呢？你那是杂货铺吗？ 杂货铺， 大杂货铺，小杂货铺， 小杂货铺， 小杂货铺。对，买盒火柴， 这没好， 来盒香烟， 不卖， 卖什么？ 今儿盘货，今儿什么也不卖，今儿个。 会对再对，不会对不要瞎对、 哦、 那常言说得好， 说什么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 您听吧，他又来劲儿了。嘿， 我越想我越生气、 嗯、 我有心我打你一顿吧。 干嘛？要打架？ 我又怕打不过你。 你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我有心骂你一顿。 你敢骂街？ 有失我学者的身份 哟。 不打你不骂你，我这口气难出。限你五分钟之内回答我，否则的话 怎么着？ 我在你这儿抽风。 不，别这样。 我告诉你，我有这底子。 别这样， 我说抽就抽。 哎，你怎么真抽这个？我骂。 好的，您刚才看到的视频的片段呢，是来自李伟健老师特别著名的这个 八扇屏。 八扇屏、 嗯、 那这个段子我们其实在刚才放的时候也说到了，像这样的非常经典的段子是有很多的表演艺术家都会去选用的。 对，嗯， 因为这个是传统段子，大家基本上、 嗯、 只要是不管是科班还是这个、 嗯、 野路子， 哎，野路子，它是有代表性的一段。 嗯， 八扇屏大家都会知道。 对， 报菜名是吧、 嗯？ 还有这个地理图是特色、 嗯， 路人皆知啊、 嗯。 所以他会这样一个作品呢，也表示在传统上有一些基础。所以基本上都会、 嗯、 但是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就是每一个人他由于喜爱不一样，自己的条件不一样， 嗯， 可能说出来可能电话部分不一样，可能包括引到后面的这个贯口的部分不一样， 嗯， 这就看个人的风格和个人的喜爱了。 嗯， 这个电话部分就是前面进入的这段叫电话是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相声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要是写作的话它是有一个、 嗯、 结构可以放在那儿的、 嗯、 啊，像电话部分应该大概是站在总体你这个节目的多长， 嗯 啊，现在就是不太讲究，就很多人电话特别长 、 嗯、 对，其实电话就是为了可能更好的引入这个作品，实际上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嗯 啊 嗯， 但是如果你要特别长的、嗯、就喧宾夺主了。 啊、哦，主要还是在后面的这个、嗯、 主要还是在、 这个、 对他的主干， 我看有好多这个经典的作品，什么八扇屏啊、口吐莲花、 嗯、 兵器谱啊、地理图啊、 嗯、 就这种都是一样的名字，然后不一样的人来说、 嗯、 那是有不同的流派吗？还是有那么一说吗？ 相声呢不分流派， 嗯， 它分风格， 嗯，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京剧当中的梅派， 嗯 啊、程派， 嗯， 是吧？上派、荀派，他每一个唱、 嗯、 这个派别呢，他的从唱腔上，从这个表演模式上，啊，从这个包括他的演的这个戏上， 嗯， 他都是有代表性的， 嗯， 而且呢很突出， 极具特色， 哎，极具有特色的，因为你不是这种行腔，你就不是这个派别，但是你说相声他没有， 嗯， 是吧？他语言怎么定？他只能定风格， 哦， 对，他是马式风格。 对， 是吧？比较那个、 哦、 以铺垫为主， 嗯， 然后包袱并不多，但是出来一个包袱又特别强烈， 特别强， 哎，对、 嗯、 你只能说它是一种风格、 嗯、 但是很多不明白的人可能会说，哎呦，这是不是马派啊？这是不是猴派啊？ 对对对对， 这些我们听说的也都是有什么马派啊、猴派啊， 对对对对， 我还想问你， 实际上这是以讹传讹，不准确、 哦、 应该更准确叫马式风格。 嗯，那我们在相声的这个领域还有没有像这种什么风格什么流派这种的其他的误区存在呢？ 还会有，你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说开箱封箱， 对、 嗯， 是吧？ 对、 嗯，像这些呢，实际上是借鉴了戏曲， 嗯、 但是曲艺它没有箱。过去唱戏呢，它那个行头很讲究， 对。 那么唱完了之后，它需要叠好， 嗯、 放在那个大衣箱、 嗯、 二衣箱啊、三衣箱，它是不一样的，哎、 哦， 要放在一箱里面、 哦、 这个一箱都分大一箱二一箱，它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把这个行头都装起来了，把这个箱要锁上了， 嗯， 得过了年以后，或者是过了一段阶段以后才能打开的时候， 嗯、 这就叫开箱和封箱， 嗯，开箱和封箱就是有演出。 对， 封箱的时候在这个封进箱子之前，我这是今年最后一场。 哎，对对。 然后明年开春了以后，这是我第一场开始。 对对对。 对 哦、那么相声呢？您就一个大罐 嗯。 还有扇 子、手绢您搁哪箱子里啊？ 对对 对, 对 吧？所以说它不存在。但是呢，就是以讹传讹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叫起来了， 嗯， 也就习惯了。可是都不知道出处在哪儿、 哦、 啊。更准确的说，我们不应该叫开箱封箱， 嗯、 啊。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特别准确的一种表达方式？ 其实我们就是今年的 第一场演出， 然后和最后一场演出。 嗯、 你听着它，哟，怎么那么没有科技含量？这个才准啊，是吧？我们过节了，我们就不演了。 嗯 是吧？我们就休息一段，大家都休息嘛。 嗯， 是这个很正常。 嗯， 那过去区分的比较严格，其实包括说学逗唱这四个字，在解放以前也没有， 哦、 是解放以后才有的。你看，你听老的传统相声， 对， 上来不是第一句都是这个 相 声啊， 讲 究 说 学 逗 唱，这、 嗯 就是解放以后 啊、 哦。真正的解放以前呢，都是您来了来了，您说一段、 嗯、 说一段、嗯，或者说是啊，李伟健、武斌上台鞠躬，这是老相声的表演方式。 嗯、 也没有说学逗唱这几个字、 嗯， 那是解放以后，不断的有这个，比如说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文联了， 嗯， 那么文联那个各个协会它的。这个也没有那么严谨， 嗯， 因为过去没有曲艺这两个字，杂技也是没有的， 对， 这都是解放以后才定的名词， 对，才有的名字， 哎，把这些杂耍啊， 嗯， 然后说的演的练的慢慢把它分开， 嗯， 这样呢就有了更规范和这个更细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哦， 嗯， 那这个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到底是后来就把它细化分类成了这四门功课，叫说学逗唱。 对对对对。那么马季先生还加了一个演字，说学逗唱演、 嗯。 对，其实大家呢，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上去说，都是为了想把相声有一个， 嗯、 也是把它细化嘛。 嗯 啊，也是把它细化、 嗯。 但这个说学逗唱，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大家不分的没有那么的清、嗯、然后我听说这个唱是唱太平歌词， 对， 不是正儿八经的唱歌、啊、 对， 你叫学，对吧、 嗯嗯、我们有的时候过于矫情了，你比如说唱我们就只能叫唱太平歌词才是唱， 嗯， 但是你唱太平歌词跟唱一首歌跟唱一段大鼓， 嗯， 它没有区别啊，嗯、 对啊， 你也是把别的 曲艺嘛， 对，你也是把别的一种演唱方式各容纳在你自己的这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又不唱太平歌词， 嗯， 又不像过去似的非得我要元年已经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 嗯， 有了剧场， 嗯， 对吧？你还叫什么？你不唱太平歌词都不会了，那你相声演员说学逗唱这唱功 就 没。没有了吗？ 嗯， 所以我觉得呢，嗯，通过我实践这么多年和搞理论吧，我觉得相声演员的唱，实际上他应该界定在就是能够推进故事情节， 嗯， 又在某种这个已经形成的曲调和词曲之下， 嗯， 变成一种相声的幽默的演唱方式进行推进，我们叫歪柳。 歪柳、嗯、 歪柳，实际上这个唱就是相声演员的唱、 嗯、 啊，如果你要是正唱就是啊你如学的新书吧，啊你这叫学，为什么、 嗯、 因为你是原封不动的学人家 唱、 啊、 对，嗯， 对吧，但是你看我那个疯狂股民里头有一段，我在遥望大盘之上、 嗯、 有多少股票在尽情的疯涨、 嗯、 今天买进明天就上涨、 嗯、 就像这样的歌曲它就推进故事情节了、 嗯、 又变成我自己的一种幽默的搞笑的一种演唱方式、 嗯、 这个就是相声演员的唱、 嗯、 啊，就是一种歪唱， 对，歪柳、 嗯、 行， 这个相声里面啊，您 因为我们马上 要 进入的半点、 啊、 所以我们一会儿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聊、 嗯、 再然后你离场，我却疯了一样，完美褪色成残缺，经历过不知不觉，用一生的时间。 风声，作词人李卓雄，读歌人左立。 看出。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这个欢迎回来啊！我们刚刚在聊了很多，这个关于相声的说学逗唱其中的 唱 一点，我觉得接下来还可以聊一聊其他的，比如说学啦、唱啦啊，不是 说呀、 逗啊等等等等。然后还是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以及北京市曲艺家协会的主席、中国广播说唱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伟健老师。 欢迎李老师。 同时呢还有朝阳区曲艺家协会成员、青年相声演员的子怡和信怡两位。 大家好。 刚才这个在上一个时段我问了这个李老师好多问题，最后都差点忘了时间了。 对， 这李老师呢刚才跟我讲了这个唱，发现有好多这个我们知道的相声和李老师跟我们说的这个正规的相声还是很多误区，很多不一样的。 对， 就是刚才我们问到了这个唱的问题，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那这个说和逗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反正都是说嘛，我觉得逗可以放在说里面嘛。 这个过去有一句话叫以说为主，以逗当先，因为逗也很重要。因为这个 逗是指什么？ 逗呢？它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怎么说呢？具象的。你比如说逗，就是两个人的这种。插科打诨也是一种斗， 对， 是吧？两个人斗嘴也是一种斗， 对， 是吧？然后两个人斗智斗勇呢，它虽然不是那个斗字了，但是也存在着这个 斗， 斗的含义在里头。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斗呢，实际上是对相声的一个，它是一个标准，就是你说的这段斗不斗。对吧？可乐不可乐， 对 是吧？有些人说，他没包袱，就变成了报告。 对， 那我去听报告就完了嘛？我为什么要听你这段相声？是吧？还有的呢，就是要注意逗的分寸。那么逗狠了，包袱过了，玩笑开大了。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对， 反感， 不舒服呢，他就不逗了。他听完了已经难受了，那还逗吗？就不逗了。实际上，逗是一个特别好的标准。就是要让大家感觉到娱乐，又让大家感觉到舒服，还要让感觉到这个笑声是健康的，是积极的，是向上的。 那这个逗会不会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您做这个技术上的调整？比如说，这个现场今天来的，我们是给这个青少年去大学里面演一场，下面都是年轻人，我可能这个逗的标准就不一样了，我对自己这个技巧上要求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们都是年轻人嘛，可能同样的一个包袱，我可能换一种方式来说，或者换一种方式来抖，我不知道怎么说比较准确啊。然后或者是下面都是老年人，你们会不会有这种自己的标准在？ 你说的特别对，这个问题提的也特好，我们叫这个靶点开火。实际上这是我可能你听哎呦这是怎么回事你这句话我还是闹不清。实际上说的通俗一点，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观众的情况，来决定我们这场演出同样的台词同样的内容怎么来表演。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今年首届相声小品大赛当中，杨毅跟杨少华爷儿俩表演的那个作品，是吧？上来呢实际上老先生是说错了， 啊， 哦、 这个那个，这是我们是爷儿俩，对，我是他儿子， 嗯， 他应该说我是他爸爸，他是啊，对对，他、 哦、是真的说错了， 真的是说错了，因为确实是那个又是直播， 又是比赛， 对，又是比赛， 对， 老先生这快90了，这、 哦、 这难免， 对， 真的是很难免， 嗯， 但是杨毅就特别的智慧。他说：“您看看，怎么您变成我儿子了？这么多年， 嗯， 是吧？ 对， 这个这不是在台底下对词对的挺，当时直播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嗯、 在台底下，咱不是对的挺好的吗？是吧？我是您儿子，您是我爸爸，然后接着往后说、 嗯、 啊，也难怪，今年呀、啊，这个快90了， 嗯 啊，这个岁数难免说句错话， 对对对， 是是是， 啊，他是现场承认、 啊，哎对对对，现场就承认这错误啊，说、 嗯、 那这个，您说这都这岁数了，您还来到这儿干嘛呢？ 嗯， 您上台来干嘛呢？这不是想出名吗？ 啊、 是吧、 嗯？ 你看这就是根据现场的那个变化， 嗯， 那您出了名干嘛呀？挣钱，挣了钱呢交税， 交、 嗯，哎呦，现场你看。就是老先生，他还是凭他的这种 对 经验， 嗯， 是吧？你看一下就把现在的社会热点， 嗯、 是吧？让人家一下就忽略了他的这个 对对 这个错误， 嗯， 是吧？你看，这就是老先生的一种睿智。 就算不算这个叫做行话，好像叫现挂， 现挂， 这叫现挂， 对， 嗯、 现挂。好多人都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跟我们临时加几句有什么区别、啊 嗯？ 临时加几句，你那叫什么？你那叫这个触景生情的，哎，你触景生情的表述。 嗯， 嗯 但是为什么要叫现挂？挂里面要有包袱存在。 哦、 你不能说 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一包袱。 哎，对、嗯、你那个如果不是包袱，就不能叫现挂。 嗯， 你只能说，哦、你看今天我们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来参加青年说这个栏目，你这不叫。 嗯 这就是一种铺垫， 对， 嗯， 啊，这不能叫现挂， 嗯， 现挂必须要有包袱， 哦、 是临时即兴的带包袱的语言叫 现 挂。 哦， 哇，如果是这个对口或者群口相声，我觉得对于这个搭档的 要求也会 很大， 对， 你突然这个灵机一动，他没准没有灵机一动， 他就接不下来了， 对， 所以这两个人的搭档，我们不主张老更换。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 他的默契是很重要的。 对、 嗯、 他要相得益彰、 嗯， 那必定要有两个人的默契、 嗯。 默契的前提就是要合作时间长， 嗯、 相互了解。 嗯， 对。 那非常好的相声搭档，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吧？ 原则上应该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会有一些小的摩擦，特别是两个人在一起 创作 的 时间长了。脾气秉性太了解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在创作当中会有一些小的摩擦， 嗯， 你比如说我跟我的搭档吴斌， 对， 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会为一个桥段、一个情节、一个包袱， 还真打架， 会吵得不亦乐乎， 啊 啊，这个会发生， 人家都是吵得不可开交， 对对对， 老师用了个不亦乐乎这么个词， 对， 就还是很享受这种创作的感觉的， 因为没有这种。这个矛盾的冲突啊、 嗯、 我觉得好的作品是出不来的， 没错， 如果只听一家之言，你想他那东西能好吗？ 是 对吧， 自己 闭门造 车了， 哎、嗯、两个人进行一个 思想的碰撞、 嗯、然后呢去拿到舞台上去实践，哪个好、 嗯、 保留哪个， 对， 这不更客观吗？ 嗯， 是不是？ 所以那您和武斌老师，这是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您和武斌老师平时就是如果说不在创作当中，没有这么多关于就是节目这个的这个冲突的时候，那平时的时候应该还是关系挺好的哈。 对，一个挺好，再有一个我们俩可能话倒没那么多了， 哦， 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了， 都在节目里 边 了， 对，30多年了， 对对对，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嗯， 啊，这30多年慢慢就可能没话了， 像老夫老妻一样，就是互相都了解了。 对，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可能 就 了解 了。 对，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经常记不住上下台。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在电视台录像的时候，为了不跟主持人进行碰撞， 嗯， 所以他总是希望我们从上场门上， 对， 从 下 场 门 下。 嗯， 我永远记不住从下场门下。 啊、 嗯，为什么呢？就是我习惯了。 对， 从哪儿来从哪儿走。 平时的演出啊，都是上场门上，然后上场门下。 对， 嗯， 这习惯呢就成自然。 嗯， 所以我一鞠躬准是往上 往右走的。 然后吴老师 这个时候总有总有一只手去拉我一下，那就是我的搭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还用更多的语言吗？ 嗯， 就不用了。 嗯， 这也是就是默契和这么多年的 了 解。了 解， 对对对。嗯， 这个有句话说叫台上无父子，然后台下立规矩嘛。 对 对, 对， 在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大家嬉笑怒骂、针砭时弊的时候，觉得可能关系特别好，但是台下可能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话说。 对对对， 嗯，所以呢，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呢，再给大家播放一段这个雷健老师和武斌老师的经典桥段。 嗯， 给大伙儿拜年了， 跟他不一样，我给您敬个礼，也给大伙儿拜年了。 我给您鞠个躬， 我给您磕个头。 磕 啊， 不磕都不成，说到这儿了啊，磕，我得慢慢磕一个啊，啊，磕头， 都来这套，磕就磕， 来， 李伟健给您磕头， 来， 过年好，过年好， 你起哄是吧？有这么磕头的吗？ 应该怎么磕呀？ 冲前磕， 往前我可磕不了， 为什么呀？ 颈椎不好。 上医院看去， 去医院太麻烦。 那怎么办呢？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哎，这倒是方便。 方便。 嗯， 我跟这总机耽误了有俩多钟头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你也够笨的，这事换我，嘿，十分钟把它搞定了。 吹牛， 咱们可以试试啊。 当当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 这怎么回事？ 电话通了。 哦，这是那等候音呢。我还以为唱戏的来了呢。 你好。 嗯，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说的真清楚，拨零。 你好，英语服务请按一，日语服务请按二，葡萄牙语请按三，印第安语请按四，土著语请按五，鸟语请按六。 鸟语。 波斯语请按七。 嗨，我说啊，我说汉语。 汉语服务请按八。 你说八不就完了吗？ 你好，这里是汉语服务。 好。 上海话请按一，重庆话请按二，河南话请问三。 怎么还有方言呢？ 这是为满足全国各地的咨询者。 哦，想的还挺周到。哎，我说普通话。 普通话请问八。 哦，也是八。 普通话请问八。 按八了。 普通话请问八。普通话请问八。 怎么光说这一句啊？ 对不起，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还好吗？还得返回去。 当当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 这唱戏的还没走的啊！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甭查号了，我直接摁八。 你好，这里是汉语服务。 我还摁八。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我接着摁八。 你好，这里是神经科。 哎啊，怎么转神经科去了？ 分裂症请按一，抑郁症请按二， 哎呦， 痴呆症请按三。 喂，我不要神经科。 谁让你乱摁？ 我找专家。 专家咨询请按九。 赶紧摁九。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真不容易啊。 亲爱的朋友， 哎， 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胶原的身材而担忧过吗？ 嗯， 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嘿， 本产品采用巴豆、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全是泻肚的， 服后效果明显，无毒无副作用。 嗯， 下面请听李小姐的服后感受。 好，我来个李小姐。 嗨，大家好，也许大家不相信耶。 嗯， 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有多胖啊？ 那时我的三围一度达到了120、130、120。 成为水缸了，这是。 我真的好苦恼耶。 啊， 后来经人介绍，我服用了一喝就瘦减肥茶。哇塞， 怎么意思呢？ 奇迹真的出现了耶。 什么奇迹？ 一个月内我的三围就减到了38。 你整个一三八呀。 我真的好好感激一喝就瘦减肥茶耶。 啊， 现在我好好快活耶，我好好开心耶，我好好幸福耶。 你好好讨厌耶。我说你们这半天一点正题都没有啊。 没办法，这是供应商给我们提供的程序。 什么程序啊？你就想拖延我通话的时间，浪费我的钱财。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找来一专家，我让消费者协会我就告你们去。 哎呀，您怎么急了？我马上给您叫去啊。 快去，这人就得有点脾气，那狗急了还咬人的。 哪只狗要咬人呢？ 是我。不看，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 是我咨询点事儿。 你咨询什么？ 我颈椎不好，你看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吗？ 这很简单吗？ 怎么回事？ 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吗？ 哎，不愧是专家呀。 你那个凳子很硬吗？ 对。 你那个部位老跟那个凳子摩擦，它怎么能会不疼吗？ 我先说，等会儿，我问的是颈椎，不是尾椎啊。 我到底是哪里啊？ 颈椎嘛。 颈椎？ 对。 颈椎是哪个部位？ 哎，您不知道啊？ 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能在这里接电话吗？ 那您给我解释解释。 是你不懂我跟你讲吗？ 好，您说。 颈椎？ 对。 颈是颈，椎是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还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了吗？ 啊？ 颈俗称叫脖子。脖子是生活的语言吗？ 哦哦，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鸡脖子， 嗯， 人家就给你拿鸡脖子。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鸡颈， 这 人家就搞不懂是哪个部位了吗？ 我还没听说过买鸡颈呢。不是，您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呀。 是你别着急，我刚跟你讲完颈，下面讲椎吗？ 椎又怎么回事？ 椎就是你脖子里面的那根腔骨。 鸡说完了，猪又该出来了。 腔骨是 我是专家，我让你给我解释颈椎呢。 是啊，这不跟你解释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颈椎吗？ 啊， 颈是颈，椎是椎吗？ 对， 你不要把颈当成了椎，把椎当成了颈。 啊， 应该是颈中有椎，椎中有颈 啊。是是， 但是颈不能代表椎，椎也不能代表颈。 我说 颈就是颈，椎就是椎。 您听我， 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颈，什么是椎， 哎， 也就没分清哪个是椎，哪个是颈。 不是， 所以说颈颈椎椎，椎椎颈颈，这个颈椎你明白了吧？ 您是不是鸡脖子吃多了？您绕这么一圈对我这有什么帮助啊？ 你这个病就是骨质增生吗？ 啊，这还缺点谱， 所以才造成肩臂胸前区疼痛的吗？ 哎，是这症状。 如果不及时治疗 啊， 就会造成手脚麻木，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吗？ 是啊。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36岁。 快了吗？ 快什么呀？ 快瘫痪了吗？ 啊，别介专家，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治啊？ 你怎么治就在电话里也说不明白 啊！ 你还是到我们这里来一趟吧。 那您在哪儿啊？ 哦，你问具体的位置。 对呀， 请你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问吧。 白忙活了。 好了，刚才看到的是一段非常非常经典的大家都知道的颈椎的一个段子，叫做咨询热线。其实我们刚才在播放段子的时候，伟健老师也跟大家聊了，说这个段子是您第一次在2005年的时候上春晚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段子。 对， 可以给大家讲讲那个时候的经历。 其实写这个段子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子怡的师傅，康寻，他那个时候才20多岁。 哦， 20多岁很年轻， 是， 但是呢就是也是第一次才开始在他父亲的指导之下，因为他父亲是康松广老师，也是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 是 啊，那么他在他的指导之下呢写了这么一个翻场小段，当时也只有一篇A4纸，写的密密麻麻的，然后就说这个当时康老师跟我说，说康寻第一次写作品，你看看能不能用，拿着去改一改，拿过来一瞧，我说特别有生活，特别好， 是的 啊，然后我跟武斌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修改和表演的作品，因此我们两个人特别重视，就看到了他的前景，所以呢这个始终在不断的打磨这个作品，第一从说学逗唱这几个角度要让作品好看 丰富， 是吧，你要是光说呢这就是一样，那么如果你看其实我们中间呢还牵扯到这个等候音，等候音就唱歌，那不就把这个柳活搁在里头了， 对， 然后呢我们又把这个静静追追追追静静，虽然不长但是又像绕口令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搁里头了，然后还把倒口就是说方言，就像刚才你学的这个广东话，静静追追，好多人还问我李老师你是不是就是广东话，我说不是啊， 我也有这个想法， 对，我说不是啊，然后还把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打电话 在 当时应该是一个很热点、很流行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被这个电话所苦恼的时候啊，或者烦恼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一个作品。当时姜昆老师评价就是“人人心中有”， 对， 人人笔下无，都没写出来呢。 嗯， 但是你们俩这个一 这事 儿就 完了， 哎， 对， 就一下就得了特别有共鸣。 嗯， 那么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呢？我们俩又进行了打磨。 嗯， 那个时候我们在老舍茶馆演出，一年要演将近300场。 嚯！ 所以你想，这一个作品至少也演过将近200场，因为你老说一段也不行。 对、 嗯、啊、嗯，人家那个演出 每次来都听了这段。 但是茶馆好在呢，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特别强。 嗯 啊，它的客源的流动性很强。因此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打磨，通过对作品的修改，包括这个静静追追这一个桥段，也是后来才加进来的。 嗯， 因为当时我们就觉得它缺少一段，怎么说呢？就是能够这一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内容。 嗯嗯， 这一个桥段缺少了，所以我们总觉得差一点。 对， 那么怎么把它编排好了呢？那就是揉进了一段关于颈椎的内容，反复说一段的内容的时候，啊， 还真的是深入人心。 对对对， 当时所有人都在学。 其实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想达到这样的 效果，这样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但是最后呢，果不其然，就是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嗯， 这个作品要说感谢，要真的感谢我们当时的一种创作热情和创作的这种方式。 嗯， 这种打磨、潜心研究的这样一个状态，要感谢我们当时的那样一个状态。 嗯、 对，其实刚才看视频的时候，伟健老师也说了，我说那您现在看您之前的这些段子、视频都有什么感受？伟健老师说，感觉年轻真好， 对， 那时候还是年轻，是吧？ 对，他积极向上，包括说作品的时候的那种心情，那种热情， 嗯、对， 可能现在缺少了那 没那时候有激情了。那建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说这段相声，您在这个小剧场说了有200多场， 对， 然后后来又上春晚， 嗯， 那我觉得这一个作品，如果您要是反复的说的话， 嗯， 因为就像我们看来说啊，就觉得是第一次看是有这个新鲜感的， 嗯， 那对于您来说，您是不是就会慢慢的失去对这个作品的新鲜感，然后在说的时候。但是我看您说的时候还是特别的新鲜， 对， 就像第一次经历，这是通过技巧吗？还是心里就一直是这么想的呢？ 首先说作品还是金说， 哦， 我记得这个电台，这我们的央广那边有这个有一个老的编辑叫王大胜， 嗯， 王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的好的相声，伟健，我跟你说，两个金听。 嗯， 一个叫啊，两个金，叫一个叫金说， 嗯， 一个叫 金 听， 嗯， 就是说着说着没兴趣了，那也不是好作品， 对， 就说明它本身也无聊， 嗯， 如果说一段作品能够反复的表演， 嗯， 你看这个作品，我的学生也在演， 对， 就是现在我李伟健少儿相声培训班的孩子们也在演， 嗯， 就是他们也觉得很好，这个作品我曾经在法国演过。 嗯， 在法国的时候，他那个表演的时候，他们那个法国的评委，因为那儿有这个法国中国曲艺节， 嗯， 那儿的评委都是这个国际方面的 法国人吗？外国人吗？ 外国人，然后 他 就略懂一点中文， 啊啊， 他听完了以后，他非要把我们，其实我们这当时是一个展演作品， 嗯， 他呢以为我们这是个参赛作品， 嗯， 就说这个作品一定得给奖，表演的太好了。后来姜昆老师带队嘛，他说这是个展演作品，他说肯定好，说这在法国也存在， 嗯，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好的题材，它是一个人类共有的东西， 对， 还有呢，就这种表述方式，看样子是还是挺好的。 是， 再有一个这么多年，大家听了以后还能够，有激情啊， 嗯！ 就包括这次相声大赛也是说，当时剧组跟我们商量，能不能把这个作品再演绎 一 下， 嗯， 但是当时由于时间上不允许， 嗯， 所以就没参与。 哦。 发现这个当时这个表演的激情还一直在。 对对对，其实现在表演起来这个作品依然会有激情。 嗯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相声里面我们有很多就是针砭时弊的东西在，尤其是结合了当下的这个社会 热点。对， 那是不是这个老的相声这些传统相声，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八扇屏啊，然后这种什么口吐莲花这种，那是不是在现在当下来说的话，你又要加进去新的东西，加进去新的电话，然后再把这个引进来呢？ 其实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呢，传统段子有其创作的背景，还有他创作的那个年代的那个方式，再有一个呢，我不太主张把新的，现在时尚的话题揉在传统相声当中，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传统相声它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如果你把它改的古不古，中不中。洋不洋， 对， 这个东西反而到四六不是了。 对， 反而让我们看不到，可能已经没有文字了，可能已经没有其他的这个传承方式的时候，相声能够把这个内容和当时那个时代背景能够保留下来，其实那是一个文物。你想，你对文物怎么能够随便的 给它加新料， 加新的东西呢？所以可能我的这个主张呢，也仅是一家之言。现在很多人也把传统相声揉进很多的时尚话题。也有这么演的，所以我说它是两种。这个对传统相声的一种表现方式， 表现方式吧。 那其实在相声当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也有不同的个人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个时段当中会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关于相声的这个表演方式啊等等等等。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先把这个问题抛出去，然后我们在这个一会儿的倒计时结束之后回来继续聊，就是相声当中有捧哏有逗哏，那如何界定两个人的定位，这个是怎么来算算了呢？那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继续聊。 我失了忆，每天都是星期几，赖在家里学书来临。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地开始有些紧张，心急换上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三里戏，而我多了一个鸡，就像 LOVE 需要一盘面落地，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便意，我就爱上了经历，于是勒索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 红尘滚滚不要着急，出门带一杯枸杞，人生苦短迟早如意，咖啡吧为了友谊。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点紧张，心急换上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三里戏，而我多了一个鸡，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碎片衣，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 你说你最喜欢原汁原味，而我就像是你一个累赘，为了爱我放心你学不会，别管我让微笑一直怪碎。我说我最喜欢你的滋味，因为你我可以整夜不睡，等到你遇见你这个机会，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对。 你说你喜欢三里戏，而我多了一个鸡，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

是捧着你 哦， 这就是内行， 内行 这就是内行。 对对对，像我们， 但是现在呢，是捧逗哏他都挽袖子了，所以您区分不开 了。对对对， 这也是就是不讲究了，因为有些地方不讲究了，这赖我们自身。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活跃了，凭什么就不让我们捧哏的老表现自己、啊？ 对， 是吧？ 嗯。 其实呢，要按着这个理论上谈呢，就是逗哏呢是故事的主要叙述者。 嗯， 那么捧哏的呢，它是辅助的， 嗯， 进行辅助的， 那可不， 哦、那是啊，对。 这个刚才我听过一个相声叫《论捧逗》嘛，好多好多这个这算是老相声作品了，然后好多这个作品里边都说这个捧哏是上台听相声的， 对， 连票都不用， 对， 一共也不用说几句话，嗯啊，这那是吗？那可不， 对，其实演这个《论捧逗》还有一个笑话，就是演完之后有一个观众就走到后台，一直在门口等着， 我什么时候能上台？ 啊、他跟这个两个最后这两个演员走出来说，你们俩可千万别打架、 嗯、 你们是我们特喜欢的相声、嗯、你们可千万别闹矛盾、 嗯、 实际上呢大家都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只要他作为一个文艺作品的时候、 嗯、 他也 都是假的， 娱乐性、 嗯、 有假定性、 嗯 而且呢他也有这个创作的过程、 嗯、 他一创作了那可能里边就会编排很多需要的手段、 嗯、 不必当真，只要他是作品，他不是您看到他们俩刷起来了打起来了那就不是真打架、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在最初就是您刚接触相声学相声的时候，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身份的界定，比如说我就是来捧就是捧哏、 嗯、 我就是来捧的，我就是来逗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界定呢？还是说 其实在我们学艺的时候吧，因为我是在北京市曲艺团学员班毕业的、 嗯、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八几年还没有这个、 嗯 专门培养曲艺人才的这个院校， 嗯， 所以呢只能是一个团带着一个学员班， 嗯， 团带班， 哎，团带班、 嗯、 老师呢是师傅带徒弟的一种教学模式。 嗯，发现这个相声里面好多这个师承的这个很严格是吗？ 对 对、 嗯、 这个师傅带徒弟呢实际上是大范围来讲不是严格上的说、 嗯、 我已经收了他当我徒弟、 哦、 我才是那么教、 哦、这叫关门弟子和开门弟子这么一说是吗、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老师带学生、 嗯、 就像这个我们现在读大学研究生、 嗯、 对导师 一对一 导师的、 啊、导 师制 这种感觉 嗯， 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条件不一样 对、 嗯、 而且呢这个他自身呢也有一种就是说爱好也不一样，说我喜欢这个老师我喜欢那个老师、 嗯、 他这是双方的 嗯， 首先说比如说哎我喜欢乐涛 嗯， 这个然后我可能就愿意跟他学是吧 对 嗯，所以呢可能我你呢一看哟伟健这个小孩也挺好的哎我 收了吧 对就我愿意教教他、 嗯、 这个时候还没有师承关系 嗯嗯 只是一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 嗯嗯、 那么我在那个时候学习呢就是当时我的老师叫王世臣先生 嗯 啊他来教我们、 嗯嗯、 但是那个时候是不分捧逗的 嗯、哦、 就像你们进大学以后可能他学的公共课程 对对对、 啊、这个公共课程是大家都要会 嗯 你既要会 捧基本功 要 必须在嗯 对你不能光会捧 嗯 所以我们经常上课是今天我逗一段明天我捧一段、 哦、 哎后天可能我又逗一段 嗯 那么演着演着自己就能分开了 就是自己更擅长的 对你会发现他逗就是差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嗯啊这事说的特好听 对对对对就适合开 对他就适合捧 人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就是、 而且呢他相对呢憨厚一些 嗯 然后呢站在那儿呢可能比逗哏的高一些 嗯 哎显得好像是那个逗哏的更机灵一些 对 然后呢更健谈一些、 嗯、 所以就这样他自己就分开了、 哦、那会不会有一种就是捧哏的是真的不逗哏的是真的看不上捧哏的是觉得你们专业业务差所以说才站在这个位置 其实如果要是这么看如果有这样的看法的话、 嗯、 第一他是一个不是专业相声演员 啊、 嗯、 第二一个他不懂相声、 嗯、 他才会有这样的看法、 嗯、 我们从来没有说我这捧哏的我看不上他、 嗯 太没本事了太 他就会嗯啊这个 对他就因为这是角色的分配 对、 嗯、 他一定你红花、 就是、总会有人演配 哎你红花都在那儿这个是花的话他也不好看他一定有绿叶的 陪衬 陪衬 嗯 他才这个完美 嗯，而且我发现这个相声的捧哏和逗哏演员都是互相成就的。 对， 嗯， 所以为了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让捧哏演员心里更舒服一些， 嗯， 我们老先生说，记住了啊，三分逗，七 分 捧， 分捧 那捧哏的得占七分。 对对对， 所以呢，这样捧哏演员一听我们都占七分了，我们就踏踏实实捧吧。 我还以为这个最后节目完了以后结费的是结费用的时候三七分。 所以其实 你要是仔细想，捧哏很重要。 对， 为什么说过去都是老师给学生捧？对，你跑不了。 对 啊，你要是逗呢，可能年轻一点没事。捧哏如果要是不给劲，那你算吧。 捧哏是这个节奏的把控啊，它算是一个辅助。 对，因为它叫这个掌舵的嘛。 嗯 啊，捧逗哏的是划船的， 哦、 捧哏的说让你往哪边跑，你就往 哪边跑了。嗯， 他要是说。这个就跟你们如果说作为一个主持人采访嘉宾一样，如果那个嘉宾就啊，你想想你们是不是累死了？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那个逗哏演员跟你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很重要，如果他跟你不互动的话， 对对 嗯。所以刚才我们在直播间里有朋友也说到了，说舞台上俏皮，屏幕前文气，这就是相声演员的大多数的一种写照了。其实 我以为是说我呢。 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在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福利了、我们的伟健老师要带着两位学生在我们现场给大家 说 一段说 一段 哎，这段呢我觉得咱们先说完了再聊这段 好 怎么样、好那请三位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嘉宾表演区好的，您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节目是由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伟健老师以及他的学生子怡和信怡为大家带来的群口相声《博士与导师》，有请。 嗯，今天呢，我给您带来一段新作品。这个作品、 李伟健老师。 李伟健老师， 李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久仰您的大名啊， 太喜欢您了。 是你们俩怎么上台来了？你们是谁呀、 先做个自我介绍 啊， 我叫子怡，是一名生物学博士。 哦，博士。 我叫信怡、是一名物理学博士。 你也是博士。 我们太喜欢您了，我们是您的粉丝。 真的、 我们是健粉。 健粉 啊、李伟健的粉丝简称健粉， 好吗？我第一次听说。这 我们两个人呀、特别有默契、我们是 博 士夫妻。 哦，你们是两口子。 对、 那你们今天到这儿是 说相声？ 你们俩说相声？ 对、 哎呦我 的、李老师，您跑什么呀？ 跑了你？ 我怕你们俩这博士怼我呀。 哎呀，不会不会不会， 怎么会怼您呢？今天呀、我们是专程向您请教，您今天当我们一回导师。 我教你们说相声、 相声导师， 你们向我学习 啊。 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你们只能向我学，不许怼我。 绝对不怼。 行、那你们这个名字有变化吗？ 嗨，我们两个呀、今打今儿起、要起一个相声界的艺名。 艺名？ 嗯， 那你准备叫？ 我叫马三立。 我火。 凭我对相声界的了解， 嗯， 绝对没人跟我重名。 你根本就不了解相声。 那我也 叫马三 立。 你叫？ 我叫侯宝林。 火。 在相声界也没人跟我重名。 你呀、不懂相声。 我们是不懂，所以啊才跟您请教吗？ 向我请教 啊。 行行行行。那这样 啊， 我先教你们一段贯口。 贯口 好不好？ 好好好 啊。这个相声的基本功 什么呀？ 教你们一段报菜名。 好， 听着啊。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请进。 停停停停停， 怎么了 李老师？ 嗯， 您不对。 哪儿不对？ 您身为一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您说话得严谨。 哟，我这哪儿不严谨了？说了这么多年了。 您刚刚说的这些菜 啊， 蒸羊羔， 又是什么熊掌鹿叶儿，这主要成分呀是氨基酸、脂肪、磷酸钙，您就得用公式说。 公式说？ 哎， 那我这公式蒸羊羔应该是 蒸 RCHNH2COOH， 这就变成字母了。那这蒸熊掌呢？ 蒸 C3H5 括弧里 OOCR 括弧外3。 蒸鹿眼儿？ 蒸 CA3 括弧里 PO4 括弧外2。 你够二的了，这谁能听得出来是什么菜呀、啊、这个、啊、 您想知道是什么菜？ 对呀、啊、 那就得用我们生物学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那应该怎么说呀？这蒸羊羔， 蒸穿刺骨动脉，突出腰间盘，急性肠胃炎，搭桥羊心脏。 好吗，这心脏都搭桥了。 哎、 这羊浑身是病啊， 小羔羊嘛，体弱多病。 可不是，你这不成，名字太长， 能缩短， 缩短一点的 蒸羊羔、 嗯、 简称蒸早产羊。 这早产羊 那、啊、 蒸熊掌呢？ 蒸大型杂食性哺乳类动物前手。 还前手？蒸鹿眼儿？ 蒸鹿科尾椎骨后半段。 这呵，行了，别比划了，我一点食欲都没有了。 哎呀，我再给您举几个 例子。不不不，行行，别举例子了，你这公式我受不了。我呀、啊、我不说这蒸羊羔了。 那您说什么呀？ 我改吧。 嗯， 我改一个离他这公式远点的。 那行， 我来一段地理图、嗯、 地理图。 哎、 啊、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宝。干嘛你又来劲儿啊？是的， 我不是来劲，我是说呀，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啊。 啊，这个您出德胜门到昌平、 嗯、 怎么去啊？ 开车啊。 开车不行啊，您想啊，北京这个路左拐右拐的，要碰到堵车呢、 嗯、 是吧？从我们物理学角度来讲，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 S 等于 V 乘以 T， 路程等于时间乘以速度，这两个成正比啊，所以您不能开车。 那我应该？ 您呐，盗洞。 盗，我耗子呀。 这不方便吗？ 你方便了、 嗯、 我去趟昌平盗仨月洞，那我要去美国呢，地球钻一窟了。 那也行啊。 他说的对呀。 还对， 李老师、 嗯、 您确实不能再开车了。 为什么？ 从我们生物学角度来说， 嗯嗯， 您这个年龄段正处于衰老期。 我这就衰老期了？ 您看这白头发。 嗯，你轻点行不行？ 您在车里这么一坐， 嗯， 您血液循环速度就会变慢。 是， 血液循环速度一慢， 嗯， 您血管壁上就容易生成血栓。 血栓？ 您这么坐着坐着 啊， 咔嚓， 怎么了？ 血管壁上掉下一杂物， 这就堵上了。 您再坐着坐着， 嗯， 咔嚓，又掉一杂物。 是啊， 您再坐着坐着 啊， 咔嚓，掉杂物。 啥掉？ 咔嚓，掉杂物。咔嚓，掉杂物。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呜，咔嚓，咔嚓，咔嚓。 开火车呢？这儿 不是。 怎么屋都出来了？ 您浑身上下就亮起了红灯。 哦，这就报警了。 然后您大脑供血不足，您就是老年痴呆。 谁老年痴呆啊？ 李老师，您听我的，咱们盗洞。 哎，李老师，您听我的，咱们走着去。 走着去太累。 李老师，走着去。 盗洞。 走着去。 哎，行了，你们俩先统一意见。 有了。 嗯。 盗 个 洞， 从 洞里 走 过去。 嗨。什么主意呀、啊？你们这是啊？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这公式我也受不了。 怎么？ 这地理图我也不说了。 啊、 我呀，我干脆我来一段太平歌词吧。 太平歌词？ 哎，这你们俩就不知道了吧？ 哎，真没听过、 啊。没法套用公式。 那您再说说。 听着啊，给你们唱一段十字锦。 十字锦，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 老师，您再等会儿吧。 怎么了？ 从我们物理学角度的分贝角度来讲啊， 嗯， 您这蚊这身啊就是蚊子扇动翅膀， 我这是蚊子叫， 那可不。 哎呀，李老师，从我们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您软腭放的位置不对。 我都不知道这软腭在哪儿， 上牙膛后边。 这位置太难找了。 李老师，您听我的，站直了， 站直了。 您深呼吸，憋气，憋住了，让体内的压强处于高压状态，用气流震动发声。我说是蚊子声吧，您大点声。 李老师头腔共鸣。 李老师增加重力势能。 什么叫动力势能？ 这就是跳。 抬起您的肱二头肌，保持平衡。 您现在在唱太平歌词，肯定好听。 一字写出来，一家放亮亮亮亮亮亮亮。 从物理学角度来讲，李老师是卡碟了。 你才卡碟。 我们从物理学角度啊， 从物理学角度啊，我送你一句话吧。 什么呀？ 你该位移了。 我 你活动活动吧。 李老师，从生物学 角度，从生物学角度，我也送你一句话啊，你该伸展一下你的腿部肌肉了，你也活动活动。 李老师，您先别激动，您小心一激动啊，咔嚓，长血栓。 我来了，是。 您原谅 啊， 这是我们的职业病，这不叫那个惯性吗？ 这不是惯性 啊， 这是德性。 德， 你说你们两个人啊，俩博士这么高的学历，你们不好好的搞科研，说哪门子相声啊？啊，是，搞科研不容易。寂寞啊，而且痛苦，研究的过程还得耐得住寂寞，这不容易，但是你们也得坚持啊，忘了那句话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啊。啊，你们这倒好。 哎，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浑身上下206块骨头和639块肌肉都沸腾了。 骨头跟肉都沸腾了，这不就是羊蝎子熟了吗？ 李老师 啊， 听君一席话，胜过大学霸。 什么词儿这？ 我听您的，我们这就回去搞科研，拿他个多米诺奖。哎， 你弄张骨牌回来。 不是，那什么奖来着？ 那叫诺贝尔奖。 对，诺贝尔奖。 哎， 李老师， 哎， 走之前 啊， 我要好好的拥抱您一下。 客气了。 嗯， 什么毛病你这？ 李老师 啊，哎，我这干嘛？ 再见。 吓我一跳。 再见。 您看着呢吗？年轻人啊。有点诱惑就跑了，忘了自己的初心了。您看我这么多年是不是啊，我说相声我变过初衷吗？没有啊。这喂，您找啊，我是李伟健啊，找我画画。这您找我演出啊，找我画画怎么着，每平米能给10万，那我可以试试嘛，是吧？那这艺术之间都是相通的嘛。那落款就不能落李伟健了，落这个齐白石。我相信书画界没人跟我重名。各位，我回家画画去了啊。 哇！ 这个第一次坐这么近听， 对， 听到相声，觉得。看春晚一样， 感觉特别不一样。 VIP 座位， 哎，VVVIP。这个段子是信怡 和 子怡 写 的， 对，这是两个年轻人新写的， 写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相声里面，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还真的包含了这个基本功的，我们的传统的报菜名啊、地理图啊，还有太平歌词啊。然后这算是歪柳吗？这算是歪柳。 他这个还不算歪柳，这实际上就是学了一段 太平歌词 、因为就觉着这个他们接触的少，可能没法拿公式套、这也是现在这个网络上比较 公式相声吧。 对对对，公式。 那这个李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公式相声，这个博士夫妇这个公式相声这件事情呢？您觉得这个相声是能套公式的吗？ 你觉得我们的相声还不能表述这个含义吗？我觉得再说就太透彻了吧， 对对对对对， 还是含蓄一点好啊。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感觉到了相声就是有学一门入一门，然后精一门，你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 对， 然后在一个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不认识，就是你可能你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你并不精通它，如果你想要去以一种很好的方式去表达去展示它的话，那可能还差点火候。 哎，真的是。那刚才李伟健老师这段相声，我们的名字叫 博 士与导师啊。 刚才在相声的这个片段里面，您说到了这个这个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 烧花鸭、烧 雏 鸡、 烧 鹅、烧猪鹿鸭、 酱 鸡 腊 肉、 松花 小 肚、酱 肉 香 肠。 其实这个对，我们在学播音的时候，也是有过类似于这样的贯口的训练。那在相声当中，这样的贯口训练的段子多吗？ 其实他。也不少，但是你说他多算这个多是 多多 多 多 少算 多 多呀啊，像大家眼巴前了解的八扇屏、报菜名、地理图，是吧？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实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什么跟描写车的，这个还有我说过一个叫儿化韵，这个。有绣花针、玉米丝、萝卜丝、猴皮筋儿，那专门训练儿化的。 对对对， 这个其实各式各样的贯口呢，主要是解决我们口腔里面不同的位置，训练不同的位置。 主要是练嘴， 要 练基本功 的。 嗯， 对对对。 然后这个贯口又可以运用到节目当中了。 对对对。 那有没有独特的练气息的方式？ 就是来偷师了，是吗？ 对。 其实呢，练气息我们主要还是借鉴这个声乐的发声方式啊，比如说。像文花啊，然后要把气沉丹田呀，然后这个少用这个 胸腔 啊， 少提气， 对，少这样，就实际上还是更多的是借鉴了声乐的一种气息方式， 然后会以相声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可能艺术，所谓艺术是相通的吧， 对， 播音在这方面也是，我们讲究的是。有提拉停松四个点，刚才在这个相声当中也起来了，您这个软腭还是背部，哎，我们的提拉停松就是提拳击，打开口腔，我觉得这相声当中也一定要。 其实播音很多就是借鉴了相声的训练， 在相声当中也应该是要注意到的吧，比如说提拳击， 对， 哎，打开口腔，然后停软腭。要松下巴， 对，其实呢，可能我们训练的时候呢，没有这么形式感那么强，就是必须要笑，必须要那个什么。但是呢，就是尖团字，包括口腔的，你比如说八百标标兵，这样的训练专门是这个爆破音。那么就不能够瞎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教学生容易说，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八了百了标了兵了， 对 对，听过 这么说。所以我去了，我就会告诉老师，你不能这么教，因为你八百标兵它是爆破音，训练的是嘴皮子。你那个八了百了那乐字，它训练的是舌根音。 对， 那一下训练就乱了。那你单纯一点好，特别是孩子刚开始 学的时候， 那么不要瞎加词瞎加字儿。 那子怡和信怡，你俩是入行多久了？学了多久了呢？从多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相声？ 那我们这个话题在半年报时之后回来接着聊。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

留学了两年，然后因为什么中途有变过就回来了嘛。 嗯， 因为你说一个在国外，然后在佛罗伦萨学美术专业的一个女孩，然后她会再来到北京，再系统的学习这个相声学表演，然后台词什么的这些，你就很不可思议嘛。 嗯哼， 因为她是从小开始学画画，她 缘分很奇妙， 对，很奇妙。然后我这边就是，因为那会儿就是。特别喜欢音乐，唱歌，然后也喜欢表演，但是成分没有那么多，只是一头的想钻进来，然后稀里糊涂，我用这么个词儿，稀里糊涂来到北京上大学， 就入了相声的门。 对，然后两个人一起在大学里边认识，然后当了同桌，然后看对眼了，当上了这个成为了相声搭档，然后又确认过眼神，成为了这个成为了这个那个。 其实当时说相声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底子里有一股倔劲儿吧，我觉得说相声呢好像都是男的。以前觉得那个时候 有句话叫女不说相声， 就是很多女孩没有女孩，当时因为对相声也不是很了解， 就感觉没女孩。 对，我就觉得凭什么女孩不能说相声？然后后来自己就刚好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创建了这么一个相声班。我当时就觉得，哎，我平时就喜欢听，所以那我就学相声吧。一开始是一股就是想法是凭什么女孩不能说相声，但是到后来慢慢的就是被这个相声自身的魅力所引导吧，然后自己后来也发现终于明白为什么女孩不能说相声了。 这是为什么？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它有很多的局限性，很多男孩可以讲的话题女孩就要避讳一下， 比如说可能稍微荤点的段子， 对， 是吗？ 也不说荤点段子，就是稍微 我们不能说 我觉得这种东西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不能往外。 对，就是后来慢慢就开始接触相声，然后又认识了很多好的老师，像李老师还有我们的师傅，都慢慢的是从大一开始学的，到现在已经是7年多了吧。 那我还想问两位，其实他们两位就是因为相声而结缘的嘛。那在发现自己这个相声的搭档，自己的同学，然后逐渐变为了自己心上的人，心爱的人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变成了一个八卦节目。 你知道那个从大学时期谈恋爱然后能走到婚姻殿堂的，在我身边的朋友 很少吧， 很少，就是我们就好像是唯一一对吧，就因为这个确实难得，我也特别珍惜。然后感觉的话，因为我跟子怡啊，就是什么事儿都是敞开了说，然后他微信密码我知道，我微信码都也知道，然后我从来不看他手机，他也不看我手机，就是这种状态。然后结婚之前就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结婚以后是真的是原封不动，一点没变化，就是一直保持这种恋爱的感觉，你知道吧？ 你想多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两个只是相声搭档，因为当时相声班嘛，老师分组，我们班男女是基本上都是对半的，也有女孩一起来学，所以分组的时候，当时我跟他一组，后来我们是大学的第一堂课，他表白的，自己心里有这个准备了，所以后来就是从搭档到夫妻吧，感觉是顺其自然过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伟健老师，其实对年轻人的感情的这些，您会就是他们俩如果要闹别扭啊什么的，您会给他们一些是这个调解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有些是能调解的，有些是调解不来的。你比如说他可能对职业有了重新的选择，像这个一般不好调解。但是你比如说两个人可能会因为作品会有一些分歧，这个是可以调解的，这个 专业领域没问题。 对，专业领域的我觉得是好调解的，但是如果要是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事儿，两个人走不到一起了也不好调解。所以这个也这个司空见惯，就是相声界也会有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分开的，因为想法不一样， 对， 追求不一样。 这就又回到说回到我们相声当中了。 嗯，那子怡和信怡这个刚开始学相声的时候，觉得相声好学吗？入门好入门吗？ 嗯， 哦，那个我感觉相声入门，就是脚踏进一只脚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真的要站进去的话，真的有点难度，因为它里边涉及到的技巧。笼统的技巧就有二十几种，深入去挖掘的话，可能你可以归纳出100多条来。然后我们俩也喜欢写相声，创作的时候我会在旁边列个单子，就是什么谐音呀，什么偷换概念呀，什么三番四的，我再列一条，列一排到这儿了，哎，我能用哪个？先画格，把这些能用哪个比较好，再画叉，挑出一个最合适的，然后。再去用，然后，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入门吧， 对， 一直在入门状态，还没有走进去。 那个都说，好多人都会，外行人会觉得咱们相声特别简单， 对， 都是说嘛， 爱好， 谁都能说，对不对？看着都能说，然后大家也都愿意，就是就像我们最近这个事情啊，就好多人也就来掺一脚入个门什么的， 对， 但发现这个。是看着山在门里面，入门容易，踏进来以后发现山在里面特别高。 对，是这样，你说的特对，就是山在里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无可非议，大家都喜欢相声，愿意参与，愿意实践一下，我觉得其实是好事儿。因为你真正参与了，你才知道它的难在哪儿，它的可乐的点在哪儿，它如何欣赏节目。哪怕就是最后他不搞这个，他会欣赏了，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儿？ 是内行看门道，会看了， 对， 外行看热闹， 所以说看热闹的总觉得能掺一脚吗？ 对， 所以现在我们又聊到了这个相声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您现在觉得目前我们这些相声演员，很多的相声演员都是类似于什么风格？那么他们的这些风格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这个实际上是我上学的时候吧，老师提出来的，就是说你们将来要树立自己的风格，要自己的，不能老是模仿，因为一开始肯定上来就是模仿阶段嘛。我的启蒙老师是王世臣先生，后来也是我的师爷。那小的时候人家就说李伟健就是小王世臣，那举手投足都特别像。那没办法，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模仿阶段。但是慢慢的呢，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实践多了，然后看的也多了，然后吸收借鉴的也多了，慢慢呢又有自己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不是说我今天想形成就能形成的，或者我认识到了我就有我自己的风格。 对，那肯定不是。 它是通过不断的舞台实践和这个演员自身的修养，它也是不断在发生变化的。也不一样，每一个年龄段也不一样。他因为他说的作品，他要适合自己的这个年龄。你看我过去我还说那个晒晒80后呢， 对， 你要在网上能找到这样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在说，李伟健我是80后，谁信？ 对 吧？因为你70年代的你那时候还算比较年轻，然后呢，这个皱纹还不是特别多的，你假充一下，别人还能够鱼目混珠，看着还能说得过去，但是现在你就说不过去了。对吧？但是现在如果我要是说一点什么二胎时代啊，是吧？ 就是结合 当下，对，就如何教育子女啊，像说这样的节目，大家就觉得特别贴合我这个年龄。然后呢，就是可信度也特别高，可信度很重要。一旦可信度没有了，你说的作品他就不接受了， 是 裹不进去他的欣赏的一种感受了，就完了。 那李老师，这个我发现很多的相声作品都跟当下的时事热点是挂钩的。那你们平时是不是也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当下的时事热点啊，大家热议的问题，然后全都结合在相声里面？ 对，因为这个相声它的时代性就体现在这些方面。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作品叫扶不扶，就是人一个人摔倒了，到底是扶 还是 不 扶， 是吧？你像这样的，这不就是热点？ 热点问题， 是吧？那么现在还有这个霸座。不是自己的座位非得要坐在那儿，相声当中也会，是吧？那最近又牵扯到一个偷漏税，是吧？这都是这个热点问题。相声都会在，可能不是一个作品都会有，但是他会在前面呢，就刚才我说的杨毅跟杨少华了先生，哎，他们俩表演的这个作品可能就是几句话就带入了。但是一旦把热点的问题带入作品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作品很新鲜。 对 啊，而且呢他这个热度也有。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鲜明的 时代性。 嗯，那就是想问韦健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相声的？在您接触相声这么多年来，您有没有想到过相声的发展会像今天这样？ 其实是我觉得今天一说就暴露我岁了。这个话 就很多年以前 很婉转的、但是没事儿，因为这个 我从小就是 其实我接触得有40年了，四十多年了，因为从7、8岁就开始，今年都49岁，所以你说是不是已经都40多年了？我接触了这么多年，我觉得相声是一门就是越搞越让人觉得就是越延续这个事业，你会觉得它越有味道，而且是可说的、可表现的那个层面也很多，你比如说我的作品吧，是吧？你那咨询热线跟疯狂股民，完全就是两个特别差别特别大的 特别大的作品。 那你像这个人家讲话，证券类的作品，您是老大， 对 啊，而且打您说完，股市到现在都没起来， 而且现在跌得更厉害了，最近。 所以呢，就是其实你说他，有人说最佳的生长阶段，相声应该是哪个年代？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年代都有它 不同的生长方式、 不同的这个作品出来。每一个作品呢，只要能够给观众留下印象，是可重复的，是可重复来说的，又可重复来听的，就是一个好作品。其实现在呢，有人说相声，很危急，就是年轻人不是特别喜欢。其实呢，也不是这样，因为相声， 我就很喜欢。 你不在这个行业当中，可能你感受不到，相声有20-30家的小剧场，都在经营。那你说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说它到底有没有人听？ 对， 那它都能够生存下去，就说明有人来听，有人花钱，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相声类的栏目，收视都不错。 对。 这次我们中央电视台搞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搞的这个，相声小品首届相声小品大赛，收视非常好， 我觉得这就是人们的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富足了之后，精神层面更高的追求了。 对，其实过去一位老先生叫王增先，这个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韦健，好好说相声吧，相声是超时代的艺术，就是他不仅仅可以在那个年代生存。你看我们的传统段子都多少年了， 是 有的都可以是上百年的段子，这不现在还在说吗？ 对 不对？那你说它是不是超越时代了？ 对 吧？对，所以我就觉得，只要你好好搞，我们别乱来，按着艺术规律办事，按着这个相声固有的这个发展模式去发展它，别急功近利，也别妄自菲薄，只要是我们能够坚守这样的自己的一块阵地，相声一定会有它的空间和地位。 那我们也是知道相声是中华的传统文化嘛，那像您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哪些期待和看法呢？ 其实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我们把正统的规范的相声和教学模式能够传承下去。因为你像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不仅仅是训练口齿，我的形体，我们的形体是 身段 啊，对，身段，然后芭蕾舞，民族民间舞，包括中国戏曲的身段我们都学，然后声乐是真是咪咪咪妈妈妈，那是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训练的，要去4-5点钟起来要去喊嗓子。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文化课，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声的鉴赏，包括我们对戏剧、戏曲，仁义的戏我几乎没落过，当然这几年稍微差一点了，因为自己的事儿多了，不可能每场必到了。但是前一段时间我还看了我们现在年轻人演的这个《天下第一楼》，就是你 我也去看， 对，就是很多艺术吧，你触类旁通， 对， 因为它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你看完以后你会感觉到我们自身应该怎么发展，再有一个呢，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 对， 因为你这些东西你不跟时 代相结合， 嗯， 你肯定被时代所 脱轨了。 对， 对 嗯，所以我们既有100多年的作品，能够让你看到，比如说我们的白事会， 嗯， 啊，就是中国人30-40年代是怎么出殡的， 嗯， 啊，这个你在影视剧当中都看不到了， 对， 对， 啊，你在这个。文学性作品当中的描述也是苍白无力的，但是你听相声是非常鲜活的， 嗯， 那东西你能随便改吗？你改了就没有那个年代， 他能通过语言直接把你带入那个情境， 对，一下带入那个年代， 嗯， 带入那个情境， 嗯， 这就是相声的魅力。所以我不认为相声危急，我认为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发展阶段， 嗯， 只不过呢，我更希望年轻人在从事相声专业，特别是你搞专业以后， 嗯， 能够像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在丰富自己， 嗯， 在让自己的这个文化素养、幽默素养和这个从业的素养都能够不断的提升， 嗯， 这种提升实际上是对行业的一种保护。 嗯， 明白。 那子怡和信怡两位，对于你们现在步入也是以相声为主要的工作了，对，步入这个行业之后，有没有对自己以后未来的规划有哪些？ 嗯， 我希望我们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吧。 嗯， 就是能让年轻人。 嗯， 就特别喜欢， 对， 因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有老艺术家们的经典一直存在他们的脑海，我们想超越的话，在他们固有的印象里已经不好改变了， 嗯， 但是年轻人所接触呢还是稍微少一些， 嗯， 我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相声，去喜欢相声， 嗯， 然后也可以去让他们，就甚至是我也想说说相声，我也想听听相声，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吧，就是票，比如说小剧场里， 嗯， 对，票友特别多的一种情况下， 嗯， 我就特别希望自己能，就是把它也是作为一个传承吧，作为我们90后， 嗯， 把它传承下去， 嗯，其实这也是信仪的想法，是吧？ 对对对， 嗯， 对， 没事，按照艺术的发展规律来说，50年以后你们都是老艺术家。 所以当时说到老艺术家这几个字，这个子怡看了我一眼，我心里特别不爽。老艺术 家，对，只能说是前辈，前辈，前辈，前辈，好吧，前辈。其实，嗯，在我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有朋友给我讲过，说他有好多好多认识的人，他们可能自己包一个小剧场，然后总共演员有12个人上去说相声、说段子、说脱口秀等等等等，但台下的观众只有6个人，就是这种。他们也是单纯的热爱，但是因为可能这个条件有限，然后个人能力也有限，就是以这种形式来练练手。然后之前听您在我们聊天当中也提到了您的少儿相声培训班，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这个培训班吗？ 特别有幸的是，我当时开班的时候是常宝华先生来的。 哦， 常宝华先生应该说是我们相声界的太 老先生了， 是的。 特别在我们北京，有了很多他的学生和他的弟子。 没错。 我小的时候也是有幸，也是跟着常先生学。 嗯。 因为我是说40多年前就开始唱，就特别难得，因为我的这些老师啊都很优秀， 嗯， 就是我几乎没走过弯路，是因为这些老师， 嗯， 那么他跟我说，他说伟健，你都到人到中年，我当时中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你们这些孩子， 嗯，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点这个传承下去的这个， 嗯， 叫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 要起点这个作用， 嗯， 所以我就在这个，我们就搞了一个李伟健少儿相声精品班， 嗯， 然后我们大概现在有50人次学习过， 嗯， 而且孩子现在最好的已经考到了北戏的曲艺系， 哦， 就是一开始作为一个爱好，到后来变成一个事业， 嗯， 变成自己的专业， 嗯， 将来变成自己的饭碗了， 嗯， 所以我觉得，嗯，我们传承就是要把这个责任和义务要尽到， 嗯， 要尽到，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辜负这些前辈们的， 嗯， 这个心愿， 培养和， 对，因为他们当初培养我们，说实话就是，非常无私的，把很多东西就传给我们， 嗯， 那么我们到今天，我到这个年龄里，也该做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工作了， 嗯。 嗯 嗯 把老一辈的优秀的传统的文化和技艺再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不管是相声行业也好，在任何一个行业，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传统的文化几乎几近失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更应该有更多的人，更多的青年人去学习，去把它继承下来。 而且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这东西不要白学。就过去老艺术家就是你这来吧学吧，都我还管饭，有的时候这样就把行市做倒了。 对， 我可能教学生，我还特意要让孩子花一点钱，因为他花了钱了，他才能够认真的 去学， 他才能够珍惜。有的时候真是因为现在条件有了，不像过去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所以呢，传承也未必不能市场化。 那这个学了以后啊，您刚才说了不能白学的意思，不光是花钱，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意思，就是你要学了这个以后 要用， 更多的去传播下去。 对对，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些小学生们更多的去传播。 对，就是特别好的，就是要把传统的文化有一部分要进行市场化。因为你不市场化的话，它 没有办法发展。 对，因为大家都不关注啊。 对， 你市场了，你比如能赚钱了，它就会有人关注。 没错， 它这个也是一个杠杆。所以我说文化传统文化当中有一部分啊，一定要强调，不是完全的市场化。完全的市场化也不对，但是有一部分一定要市场化。 一定要去推广。 那我们今天也是跟伟健老师还有子怡信怡聊了非常非常多关于相声的一些话题。然后在这里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28号的伟健老师，28号 在10月28号的下午2点半和晚上7点半在北京民族宫剧院举行2场北京青年相声节的展演活动，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到时候来我们的看我们现场的相声，再次跟大家说这个在现场听相声和在电视里面看收音机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就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再次感谢伟健老师和子怡信怡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拜拜，跟大家 再见，拜拜。 夜已衰，白日里眼前一片秋意如风，带过一隅的思绪，雨已经高月季化身成大鸟，鸟已飞，思绪轮回却又